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大家听紧嘅系 www.redjustin.com.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络媒体。我系哥谢凡。 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 起来，我带你玩个猜猜。我开的车是阿妈，我的海边牌。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啊呢一节咧就 凝重啲啊， 又赶走咗阿牛啦，刁文牛啦，咁啊刁文牛又要赶住搭车翻屋企啦，咁啊得翻我同阿冯总喺度啦，咁啊翻嚟咧转一转个话题啦，呢、這个话题咧其实我都觉得系今个礼拜其中一个好震撼嘅一单啊新闻啦，咁、就系呢个革命元勋啊嘅女。呢、這个宋任穷个女啊，宋彬彬，咁咧就向呢、這个 文革 嘅一个喺嘅佢个学校啊，咁咧就做一个道歉啦，即系佢当年读书嘅嗰间学校嘅。向嗰啲 叫做被 受 伤 啊，或者即系被佢批斗过嘅嗰啲老师啊，或者系学校嘅工作人员啊、学生啊嗰啲咧就道歉啦。咁咧就呢一个道歉咧就嚟得点解话好震撼咧？其实就首先有好多人都觉得就系近年其实都好多文革嘅即係經歷過文革嘅人咧，就都走出嚟，都有向都有向過一啲受害嘅人士道歉嘅。咁包括其實就即係各地都有嘅，其實而家喺大陸都有，都試過有好多。咁但係首先再講個層次咧，就我諗今次就係宋彬彬嗰個係差唔多叫最高啦。同埋咧就係佢呢件事件其實係一件好一陣可以講落去，就大家就知道呢件事其實就即係不是道歉咁簡單。譬如話，我諗記得其實同佢差唔多同 level 啦，陳毅嘅仔陳小魯啦，陳小魯其實都有出嚟，即係比佢更早啦，早我都係舊年嘅事啦，都試過出嚟道歉啦。咁陳小魯其實就係呢、這個聯動分子嚟嘅，咁啊聯動分子就即係當年咧就最早嘅紅衛兵咧就喺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西城嘅分隊啊，即係譬如呢、這個首都紅衛兵斗策隊西城分隊，咁佢係個係當時嘅成員嚟嘅。咁其實陳小魯嘅古仔咧就基本上就其實就佢又差唔多都係喺66年啦，咁就其實有同過好多即係後屘其實因為聯動又亦都分有喺北京有西城嘅斗策隊啦，紅衛兵斗策隊啦，亦都有東城嗰邊嘅斗策隊啦。咁簡單嚟講就後屘亦都大家牽涉入去嗰啲血統論啊，老子英雄而好漢啊，老子乜乜而混蛋啊，咁嗰啲法嗰啲咁樣咧，就大家就亦都同一啲反動派啊，咁就一齊即係有好多好多武力嘅衝突啊，諸如此類。咁所以陳小魯亦都出嚟道歉過啦，咁佢就陳毅個仔啦。咁啊，宋彬彬其實呢單嘢有啲咩嘅震撼咧？就係、是、首先，因為其實宋彬彬可以講啊，首先我諗要從佢個背景要講起啦。佢個背景就係、是宋任窮嘅女啦。係。咁佢最出名嘅咧，就係因為佢就讀嗰間學校咧，就係、是、北京師範大學嘅女附中。係 咯。咁、這個、想問 呢、這個就呢、這個其實就立嘅，其實近年有兩間，其實咧當年有兩間中學就好撚出名嘅。 係。 咁其實大部分你知道文革都係由喺學校啊 搞 啊。即係搞起啦，咁唔淨止係喺大學，喺當陣時嘅各地嘅中學亦都開始搞起啦，特別係即係啲高中生啊，高中生就係即係譬如啲中三開始嗰啲咧，就開始係被牽涉入去批鬥同埋被批鬥兩種咧，簡單嚟講，咁就附中其實就係、是、北京好簡單啦，北京師範大學嘅女附中，咁首先呢間係間女校。 然之後跟住呢就係、是、即係係北京師範大學嘅附屬中學，咁、即係當然啦，應該係有一個 privilege 咧，係可以第日即係你讀完高中之後，咁你咪直接就會 青雲路 就會係升上去呢、這個 權力核心 黨呢、這個師範大學啦，北京師範大學啦。咁北京師範大學其實如果你喺六四嘅時候，佢都係吳爾開希咪嗰度咯，都係嗰間咯，淨係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吳爾開希都係師範北京師範大學。咁首先同埋呢間大呢間中學咧就是、一個特。有一個仲有一個特質啦，就係、是、佢其實差唔多係北京嘅名校嚟嘅、首先入面讀嘅學生咧，全部都係非富則貴嘅。咁啊，大部分就係、是、呢、這個即係黨領導人嘅嗰啲子子女女。咁、包括有呢個鄧小平嘅女鄧蓉啦、或者就係劉少奇嘅女劉婷婷啦，有好多呢啲咁嘅。女仔咧喺度讀，包括邊個咧？仲有張怡和都係喺入邊讀嘅，張怡和都喺入邊讀嘅。 係 咁有好多好多，其實好多好出名嘅人喺度喺呢度讀。我最近睇緊一本書咧，就講緊另外一間男校， 係 嗰間男校就係北京四中，其實都喺埋附近嘅。咁嗰間咁咧，最近我睇過一本書咧，個名咧就 你嘅呢本， 因為我影咗本書，唔係我影咗嗰幅相叫《暴風雨的記憶》啊，大家可以有興趣買下。呢、本書又係好睇嘅，咁就係、是、主篇其實就係、是、詩人北島，咁北島咧就同埋一大班咧，其實佢哋讀中學嘅時候咧，就喺北京四中讀嘅，咁呢間就係男校嚟嘅，咁亦都係一間名校嚟嘅，咁然之後咧就北島咧就呢一兩年就即係編寫咗呢一本書啦，咁入面咧就係、是、包括咗佢好多中學嘅同學，咁大家咧就寫翻即係文革，又係特別由呢個66年開始。嗰段歷史啊，咁、然之後咧就嗰本書又係好睇，咁有啲係被批鬥啦，有啲亦都係作出一啲反省，咁就做一啲即係當年都係批鬥過啲老師啊之如此類啊，咁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有一本好值得睇嘅書。咁講翻宋彬彬嘅就係、是、佢今次出嚟道歉嘅呢一單嘢咧，就直接即係其實佢就冇好直接去講究竟係為一單乜嘢嘅事件，咁但係咧。就首先啊都要講埋佢個背景啦，因為當年呢其實佢就係呢、這個喺文革喺66年嘅時候呢，佢係一個好積極嘅分子嚟㗎，咁特別佢有幅相係好出名，嗰幅相係出名到不得了， 我都會 po 上 去呢個毛澤東即係喺天安門見呢個80,000紅衛兵嘅時候呢，佢就係上去城樓呢就幫呢個毛澤東呢就帶嗰個奏章。帶個奏章呢跟完之後呢毛澤東就問佢佢話你叫咩名啊，我叫宋彬彬，咁啊毛澤東毛主席咁點回應佢呢，佢話文質彬彬唔得。 又 胡 要冇 冇，咁所以后尾呢佢就有个花朵，咁就改咗个名字就叫宋耀武，宋耀武，咁后尾呢好多 fans 啊全国，咁然之后呢好多人写信俾佢啊之如此类啦，咁然之后佢就上晒头啦，返到学校呢佢就系其中一个积极分子啦，亦都系当阵时嘅呢、這个女附中嘅师生教师联会其中一個學生代表嘅副主席，咁所以就好大嘅做到，咁然之後咧就牽涉一單嘢咧，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個老師咧就叫做卞仲雲啦，咁啊嘅佢又差唔多，卞仲雲咧就係、是、當陣時女附中嘅副校長，咁而嗰陣時其實根本連個校長都冇㗎啦，咁所以咧佢又差唔多係成間女附中最高嘅領導人嚟，咁而。卞仲雲咧就差唔多係文化大革命咧第一個有記錄咧係被學生鑑山打死嘅一個人，佢係死於1966年8月5號。1966年8月5號咧，其實令到係咩日子咧？就係、是、毛澤東嗰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嘅即係貼出嘅嗰一日啦。咁啊咁咧宋彬彬今次嘅嗰、那個佢而家佢其實嘅大部分嘅歲月即係都係住喺美國啦，咁佢就返嚟啦，咁今年嘅1月12號呢佢就返去，即係我諗佢返去附中呢就有一個啲救生會啦，佢哋嗰啲叫老三界嘅一啲救生會啦，咁然之後佢就喺個救生會度呢佢就寫咗一篇大約1500字嘅 的文章，然後跟住呢就向所有私生啊道歉啊之如此類，咁同埋就係當時受過迫害嘅人道歉啦，咁其實包括卞仲雲嘅。 係。 咁而呢單嘢點解咁震撼呢？其實我最早睇到呢個故仔呢，其實喺邊度嚟嘅呢？ 係。 可以話俾你聽，大家可以去可以睇下張怡和嘅故仔。 嗯， 咁啊，张怡和咧喺明喺《伶人往事》啊，即系有一本其中有一本书咧，《伶人》啊，系写呢个北京嘅做京剧嗰啲伶人嘅一本书里边咧。 嗯， 嗱，我就唔记得佢，我唔记得边个 chapter 嘅。你问我，如果大家去买嗰本书睇嘅时候，但系咧佢喺大约我谂系130几 page， 130几度啦。如果我印象冇记错，好深刻印象，因为我 mark 低咗。咁佢就话某某伶人嘅死咧。其實就好傷，就令佢咧就回憶起佢當年喺女子附中裏面咧讀書嘅時候咧，副佢嘅一個副校長卞仲雲嘅死，咁佢就話咧，佢嘅呢個呢位校長咧係俾好多同學咧鑑山打死嘅，咁、但係咧一路咧到今時今日咧呢單案咧都係即係冇得追究，佢點解呢？咁佢一邊喺佢本書入面佢係咁樣寫，佢就話梗係冇得追究啦，因為其中最後嗰一腳踢死佢嗰、那個係今時今日嘅國家領導人革偉大嘅革命家嘅女嚟㗎嘛，佢寫嗰本書嘅時候嗰、那個國家領導人係邊個呢？ 吓、 啊、鄧小平。 哦， 咁所以踢死佢嗰个其中一个咧， 邓勇啊， 系邓勇。 邓勇， 咁、所以你话点追究咧？而仲有最吊诡嘅就系咩咧？其实成班一齐有份嘅咧，包括埋呢个被迫害嘅刘少奇 嘅女， 啊刘婷婷。刘婷婷其实嗰个古仔咧系即系亦都有另外一个古仔印证嘅，因为佢喺女附中入边咧。佢係立志做一個紅衛兵，咁、然之後翻到屋企咧，就俾黃光美咧，即係俾佢阿媽咧，就即係鬧咗一大餐，跟住就唔俾佢出門口，咁佢就話唔好牽涉入去，因為佢亦都因為嗰陣時咧，佢細個咧，佢亦都唔明白，其實佢成個文化大革命係衝住佢老豆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黃光， 即係好諷刺， 好諷刺噶， 係 嚇，咁、所以即係。咁但呢個亦都唔係淨係發生喺劉少奇個家庭入面啦，因為到後尾其實就有好多嘅年青嘅細路仔，包括出名嘅又好唔出名又好，都攞自己嘅爸爸媽媽嚟批鬥啦。咁、所以呢個係好吊鬼。咁所以點解呢單嘢話今次話咁震撼呢？因為你可以撩返好多即係今時今日嘅即係呢個共產黨元老嘅第二代呢，即係要揾返特別係女性啦，因為國家係間女校啦，係可以追返好多嘢出嚟嘅。咁、而呢個亦都今次就係話好啦，亦都啱啱喺最近即係120周年毛澤東嘅嗰個誕辰，咁然之後呢個習近平都講咗話㗎嘛，即係就係話即係佢就話係應該都要反思。 佢唔係神啊，佢唔係神， 但係佢講咗樣嘢，佢就話唔好用今時今日嘅眼光去套落去當時嗰個環境呢，去考量嗰件事。咁所以呢，就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再去即係究竟即係去探討究竟你講緊嗰個反思係要去到咩程度啦，同埋就係今次宋彬彬呢個其實即係都係有少少拆即係習近平嘅招牌啦，因為都有少少係因為係令到件事係好尷尬。 我就正因為呢，其實呢個第一個角度啦，即係用返而家嘅領導嘅嗰個語調啦，因為我冇乜點去睇即係而家個即係睇個事情發展係點樣，即係我又好想，即係譬如其實你夠覺得係拆緊習近平，即係你覺得係對習近平係唔好嘅，即係呢個咁樣嘅出到嚟嗰下，即係即係蘇彬彬出嚟咁樣。 我點解會覺得話叫做唔好呢？即係我覺得我有首先就係、就算喺今時今日共產黨領導之下，如果話容許大家去反思嗰、那個反思文化大革命呢，其實你嗰個一定即係以共產黨嗰個風格就一定會係，佢一定會畫咗個框框俾你去 去做呢個咁嘅反思啦。咁首先譬如話，我諗有啲嘢可能係即係你唔可以跳出佢嘅框框，譬如話呢個一定係一個十年嘅浩劫啦。或者就係、是、整個文化大革命嘅罪魁禍首就係江青啦、四人幫啦、林彪啦、但係一定上唔到去毛澤東嗰度啦。但係如果你讓即係呢一代嗰代嘅中國人，即係包括宋彬彬呢一代，如果你俾佢哋去自由去反思呢一件事嘅時候，即係你嗰個反思嗰個程度係去到邊度？因為因為嗰個最恐怖嘅一樣嘢就是、我諗亦都係習近平唔會想見到嘅就係、是、你唔好辣到去毛澤東嗰度，但係好明顯一樣嘢就係、是、文化大革命需要負責嗰個人一定係毛澤東啦，或者包括埋周恩來啦。即係如果你話對人命嘅負責，即係包括喺整個十年裏面唔同階段嘅反動派同埋保守派嘅鬥爭裏面，其實嗰個係劉頓支持嘅保守派同呢個林彪同毛澤東支持嘅反動派，其實嗰個佢四個人係要負責噶嘛，即係嗰個係搞出好多好多人命出嚟噶嘛，大佬。咁但係呢個如果你有一種咁嘅反思嘅話，是不是即係習近平想要嘅呢一種？ 我覺得呢個要觀察。 你係連個神壇都拆埋喎，大佬。但我諗呢個係即係不能容許咯。 OK， 因為我少少即係有時我覺得佢咁講嘅，大家就唔好去即係批判得咁犀利啦。毛澤東係咪先都係話曬，都係我哋嘅即係前先賢係嘛？即係對於嗰啲領導人嚟講，但係喂你哋話啫，你哋話就冇問題咯。我覺得 唔係㗎，其實你仲有好多嘢，即係其實你有好多層次，你可以再睇深啲嘅阿粉。即係你譬如話唔係淨係毛澤東一樣嘢，你譬如話嗱，今時今日其實你有好多定調啊，文化大革命。即係我哋首先嗰、那個一定要講咧，就係話有個保守派啦、反動同埋呢個造反派啦 ，OK 嘅一個鬥爭啦。呢十其實嗰十年嘅文化大革命，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即係咁樣，即係都係兩個派系嘅鬥爭。保守派係屬於通常是党的，即是同党同共产党有关的一些子女啦 ,ok, 然之后造反派通常都是平民老百姓啦，即是你这样可以这样去细分啦。我想讲这件事呢，就是我想怎样讲得你明呢，就是说你如果譬如说你讲紧今时今日过了这么多十年啦， 即其实好多血脉都是那排流传下来，是不是这样意思 呢？我都係咁講，你喺當陣時嘅所謂嗰啲，唔係當陣時年青嘅時候嗰啲農藝兵，今時今日五六十歲啊，我話俾你聽，今時今日喺翻個權力核心，喺翻民企，喺翻國企入面嗰啲老闆啊，之如此類，經歷過文革嗰啲咧，其實好多係保守派嚟嘅，而阿爺其實係有保護，有個保護傘俾佢哋嘅。如果你一講文化大革命喺國內講咧，其實通常咧就係話。通常嗰個其中一個論調咧，就係話，即係好多錯嘅嘢咧，將佢全部 put 曬落去造反派度。 明白。 保守派係其實係受保護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你要撩到好深嘅話咧， 係。 其實需要出嚟負責。其實你總之好簡單，你一講毛澤東有份咧，其實好多人都唔撚得掂 啦， 好撚多人都撲街嘅。咁所以呢個我諗係即係。所以我即係我話今次嗰單嘢係好值得講，係 幾象徵意義啦。即係我嗱，雖然我又唔熟悉嗰、那個，即係譬如傑斯講嗰個背景啦。但係即係我自己諗就係、是，即係可能我比較用啲片面啲而家諗法，就係話你雖然啊，而家好多即係我都明白，就話好多嘅而家可能你話當時幸存落嚟啦，或者嚇即係保守派已經散曬啦，遍地開花啦、即係你冇動搖你嘅根基，一動搖咧成個國家可能臨嘅。但係如果揾到毛澤東一個稍為將一啲民怨或者之前嘅大家一啲真係嗰個對文革嗰件事嗰個悲傷輕輕宣泄咗出嚟。即係其實對於 冇得輕輕 嘅，一嚟就 曲折咗。你如果今次宋彬彬呢單嘅之震撼，就係因為 係 你一講就係講到人命嘅負責嚟嘅喎。 咁我明啦。 大佬佢老公其實佢老公係一路，其實佢老公一路係申冤啊、平反啊、打官司啊，佢都係想做，佢都係想攞翻個公道，即係幫佢老婆攞翻個公道。因為佢老婆係監山被踢死嘅，即係又可以嗱，你可以講下。其實我話俾你聽，宋彬彬單嘢，你話係揞埋又好， 亦都唔係乜嘢收埋嘅秘密，話俾你聽，其實有好多曾經有好多書有寫過啦，即係我又推介大家可以你。即係其實好鬼長嘅，但係有本書嘢有值得大家睇嘅，作者叫做黃友琴，其實佢又係留美嘅一個喺芝加哥大學嘅一個華裔教學者啦。佢寫過一本書叫《文革受難者》嘅，嗰本書其實又係好值得睇，因為佢就學咗嗰啲以色列猶太人咁樣啊，佢就係佢咧就以身作則，就自己咧就一個一個死難者咧就揾翻佢嗰啲故事出嚟，就有名有姓嘅。咁、其實嗱喺譬如喺文革受難者入面，其實亦都有講過即係變種雲呢個故仔啦。其實仲有一個仲好笑嘅，即係譬如話我記得有一個紀錄片咧，其實咧就有一個鬼有一個外國人咧，其實係拍過一個。即係紀錄片嘅，其實係亦都係講翻文革嘅歷史啦。跟住佢亦都有曾經試，其實宋彬彬係試過接受過訪問嘅。咁咪當年如果其實問佢咧，佢就話佢冇份參與到嗰個打鬥嘅，即係冇份參與到打鬥。咁然之後，但係咧，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睇翻《文革受難者》嗰本書咧，黃友琴嗰個解讀就其實我就好 buy 嘅。佢話嗱，講真。有冇參與啊？即係嗰個參與，睇下你講緊 定義啦， 點定義啦？首先就係宋姐，你係當年大佬，係成間學校幾個最撚 頭領嘅 頭領嚟嘅喎，你係副主席嚟嘅喎，學哥學生師生呢個革命嗰咩委員會嗰個嘅副主席嚟嘅喎。你點可能話你冇份參與啊？就算你冇參與嗰個打鬥，佢就話，即係佢舉咗幾個例子啦。第一就係譬如話，第一張大字報係你貼啦。嗱，呢個要講翻少少嗰個歷史啦。呢個講翻大約係喺1966年，即係五月份嘅時候，其實究竟發生什麼事啦？首先就係你喺北，其實第一張嘅大字報喺邊度嘅咧？第一張嘅大字報係喺。呢、這個北大貼出嚟㗎嘛。喺北大貼嗰張大字報呢，個名字就叫宋石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嗱好複雜嘅呢封嘢呢，其實呢個大嗱第一封，因為好多人誤會咗個第一個大字報就係炮打司令部嘅，嗰個係第二篇嚟嘅。 哦、 OK， 但係第二到第三篇到啦。嗱我一慢慢講，其實因為有需要講返嗰個來源啦。1966年5月20零號到呢就出頭先我講嗰篇大字報，嗰篇大字報其實寫嗰、那個即係牽頭嗰個係邊個呢？就係聂元子。聂元子咧其實都係中國嘅你可以當佢係中共嘅元老啦。咁佢就當陣時北大嘅一個哲學系嘅教授啦。其實佢就受康生個老婆鼓動嘅。其實嗱呢、這個咧就要咁講嘅。首先就係咩咧？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冇大字嘅， 係咩？ 嗰陣時最初冇嘅，咁發動個文化革命，咁佢就係要由學校去做起，咁然之後咧，嗱呢個其實就好容易去解讀嘅。然之後首先咧，咁啊大家就跟即係響應毛主席啦，先成立咗一個叫做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啦。咁嗰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就包括有彭真啦，有陸定一啦，有康生，有周揚，有呢個吳冷西啦。吳冷西係當時新華社社長啦。呢、這個彭真應該就係北京市係咪市長呢？我就唔好記得，唔係，但記憶中唔好記得。即簡單嚟講，就係呢個五人小組呢，其實就係 under 劉少奇同埋周恩来嘅 ，OK 就响应毛主席，因为要发动呢个文化革命，咁然之后咧就成立咗呢个五人小组。呢、這个五人小组其中个最主要嘅工作系乜嘢咧？就系、是、入去所有各个大学同埋中学，跟住咧就整咗好多研讨会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同啲就俾咗个指示俾学生，就系话嗱玩还玩，呢、這个文化革命咧就只系限于喺学术讨论嘅。OK， 咁俾咗呢个指令之后呢，第一个唔高应该系边个呢？ 系， 梗系老毛啦。因为文化革命背后其实佢系要拉刘少奇落台㗎嘛。 你叫啲友仔玩下學術討論，大家噏兩嘢噏兩句，寫寫少少嘢，咁完事梗係唔掂啦。咁佢就發覺呢班呢、這個呢、這個文化呢、這個文化革命人小組其實係阻住佢嗰個地球轉， 嗯、 所以佢就揾康生就發動第一個大字報。 嗯、 就是我剛才讲的宋石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讲些什么。宋石陆平彭佩云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在北大里面那些党书党委书记啊，或者一些副部长啊等等那些东西，就是碌住间学校的。那写那个是哪个呢，就是聂元子。 嗯、 聂元子就是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他写那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表面上睇就係咩，佢幫班學生去講嘢，就係話咩呢，其實同而家其實你同而家啲香港嘅年青人呢，你可以理解到嘅就係咩，即係話上面個建制，我哋而家要反個建制，個建制阻住我哋去響應毛主席去發動呢一個文化大革命。點解寫個成篇嘅大字報呢，長篇累贅，就點解啲學啲先生校長同埋啲学校嘅管理层，点解要限住我哋喺个淨係只限于可以喺学术讨论巴巴巴，就喺度就写咗第一篇嘅大字报。 明白。 写完第一篇大字报呢，其实第二篇挨住第二篇大字报呢，亦都未到炮打司令部嘅。其实就係到宋彬彬嗰篇啊。宋彬彬啊点解咁威猛呢，其实佢就差唔多喺第隔咗两三日呢，佢就喺北京师范大学嘅女附中入面呢，以一个中学生嘅名义写第一篇，写喺中学里面第一篇嘅大字报，就叫做全名就叫做热烈拥护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咁样嘅，类似系咁样嘅。咁就写佢，所以你话佢有几个威猛啦。咁你嗱两篇大字报再加埋第三篇就系炮打司令部啦。炮打司令部出嚟呢，个作用就係咩呢，就是、一锤定音，肯定嗰个学生嗰啲嗰个行为啊。嗱呢、這个其实呢係对日后整个十年嗰个文化大革命一个好深远嘅影响嚟嘅。你话喺共产党统治嘅六十几年嘅新中国呢，有冇结社自由呢，我话俾你听啊，咁讽刺咁吊诡啊，喺文化大革命，如果你熟读文化大革命嘅历史呢，喺嗰十年里面呢，其实系嗰个结社自由同埋嗰个结党自由呢，系最系 反而最 最最蓬勃嘅。因为点解呢，呢、這个系毛泽东一个险着嚟嘅。佢为咗打爆刘少奇呢，佢系不惜牺牲呢样嘢嘅。佢头先讲嗰两边嗰兩篇大字報就係肯定嗰個學生嘅自由，同埋就係咩？就係俾個直正式肯定可以俾個權佢哋去反台啊！ 豁出去啦！ 咁豁出去咯！然之後喺炮打司令部出完之後，你見到當陣時嗰啲學生，譬如話有啲行為上嘅已經有啲改變，就係咩咧？唔再稱呼老師做老師嘅，係直情用名去稱呼，跟完之後就點呢，然之後呢各大學啊、中學啊嗰啲呢就開始清場啊、清場做咩呢，就係之前嗰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呢派落去各個大學、中學啊嗰啲黨委啊同埋嗰啲行動組呢全部清場，唔該你搬返晒出嚟、然之後新取締嘅係邊個啊，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嘛，中央文革小组就係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同埋呢个张春桥囉，即係四人帮囉。咁然之后一 take over 咗，学生就开始作反囉。学生开始作反就开始就抽啲先生校长出嚟就批斗囉。咁嗰时係1966年嘅五月囉，一路越玩越热。越玩越烈，咁去到大約兩個零三個月後，八月五號呢就彭呢個辯仲雲呢就俾學生打死啦。佢就差唔多係官方即係叫做 記錄， 即係幾有記錄呢係第一個被打死嘅學生。呢、這個就一路延續落去囉，延續到全國各地，跟住你譬如打後十年啦，嗰啲就真係好，嗰啲要第日再要講啦，因為你冇可能都。但係譬如話嗱，但係你整個文革咧，其實就係咩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學生嗰啲咧，就係所謂後嚟變成好多嘅喺中國各地啊、各省嘅你嗰啲所謂嘅叫做 反动派。 嗯 ,ok, 咁然之后其实嗰、那个其实你要理解嘅就係咩呢，其实嗰个系借其实大家互相利用嘅，毛泽东利用学生，学生又何尝唔系，其实学生跟住后尾加埋工人啦，其实何尝唔系利用毛主席呢、這个免即系呢个光环，跟住然之后就对即系佢哋之前嗰好多系啦欺压佢哋嘅，譬如话当地嗰啲官僚啊、或者学校啊、医院啊乜嘢都好啦，即系整其实对整个嗰个官僚制度嘅一个控诉嚟噶嘛。咁、而大家都有权去建立红卫兵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候，譬如联动嗰啲咧，喺北京联动一路散出去嗰啲，就所谓叫做保守派咯。保守派入边里边咧，就包括有好多其实属于啲官嘅，即系家即系官嘅家属啊，所有嗰啲去组成一啲红卫兵啦，咁然之后就同一啲所谓叫造反派就去斗，但其实嗰个复杂得好紧要嘅，即系你好似一啲细胞分裂咁样嘅，譬如话你喺湖南，你会见到再后期过多几年之后，你发觉连反动派自己都分裂噶，有啲有一派叫做湘江咩风雷派啊，或者仲有啲叫散毛联啊，有啲叫做工联派啊，咁样之类咁分，嗰啲系复杂得好紧要 嘅。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即系其实就话，即系当去到嗰个时代之后，我只要拎住啲旗帜，嗱，我就 系 听毛主席讲。 是啊、 我就见人就斗得㗎喇，基本上。 是啊， 我唔信眼就斗得。 咪都係啦，咁然之后大家就开始冇斗啦，咁、然之后到后咪呢，即係当刘少奇拉咗落嚟嘅时候呢，连老毛自己都发觉唔对路嘅时候，咁佢咪又开始出嚟就叫啲人停止冇斗啦。咁、你话嗱，然之后即係譬如你讲緊嗰啲造反派同保守派，你係複雜到不得了。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早期嘅时候，其实係刘邓一派，即係刘少奇同埋邓小平一派。然之后就同呢、这个毛同埋呢个林彪同毛泽东一派去斗。但係你到再后期一啲嘅时候呢，其实呢 各自 然之后周恩来又有一派啦。跟住然之后周恩来一派，周恩来嘅即係周恩来支持嘅大部分都系保守派嘅、然之后亦都呢亦都有同即係又同老毛支持嘅造反派又碰啦，喺广西啊，喺湖南嗰啲好多大佬，嗰啲好多嗰啲咁嘅冤案嘅，包括人食人啊，嗰啲叫今时今日，同埋一啲系屠杀嚟嘅，如果基本上你可以讲话俾你听，同塞尔维亚嗰啲屠杀冇两样嘅。咁、但係到再过一段时期呢，大家都开始觉得收科唔到呢，即係譬如我举个例，曾经有一段时期呢，周恩来直情係摊出嚟同老毛讲㗎，佢话喂大佬你要搞清楚喎，毛主席玩到而家玩到係好大㗎喎，大到係咩，就係话咩，喂喺共产党里面根本係唔容许所有人自由结社㗎、结社自由从来都冇㗎，话俾你听喺中国。但你而家玩到呢，你諗下湖南有个湘江风雷派，呢度有乜乜散毛联、喂咁样玩落去呢，係会形成政党㗎。佢解释俾老毛听嘅呢个危机。咁你然之后到嗰陣时呢，又有一个时期呢，係老毛同呢个周恩来都联手 㗎， 就将所有唔理你佢完全唔分，然之后呢就全部所有乜嘢派又好，我理得你保守派造反派，全部一齐打压。 建设能力收 嗰个打压系攞命嘅，系攞命嘅。你所以你话如果要反思，喂呢、这个唔系入教堂忏悔，大家行礼如仪啊、如果中国真系容许成个文化大革命去反思嘅话咧， 明白？ 系真，如果你系讲紧一个真正嘅反思嘅话，系有啲人系真系要出嚟负责嘅。嗰个包括毛泽东啦，包括周恩来啦。喂，喺个 掹晒落嚟噶， 喺个神个神坛上面嗰啲神主牌全部要掹晒落嚟嘅。 明白。 所以呢个，所以就是今次即系宋彬彬呢件事件之有趣咯，亦都系 背后系咁多历史嘅 系啊，唔系好有趣啊。其实即系大家当然系唔系太过容易去理解即系文化大革命啦，因为其实嗰个系好复杂。但有啲即係你可以大家有啲人可能睇文化大革命嘅书係当佢好似古仔咁嘅书去睇，咁亦都係觉得嘩好睇过好多电影喎，咁但係其实即係入面其实嗰个政治斗争啊，同埋 即係同埋嗰個中國人嘅個性呢，其實係演繹到即係淋漓盡致㗎，呢個係一個好好難得，係同埋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去研究嘅一個歷史。 即係用一個歷史演變嘅諗法呢，即係呢個時候宋彬彬嘅呢件事，即係又作為一個即係大家諗去一個即係即係過一段日子啦，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呢一代或者再就算我哋啲附近前後呢幾代開始想理解返呢件事呢，有一個幾好嘅開始嚟嘅，即係宋彬彬事件。即係因為聽你咁講就其實即係譬如話即係見到咁大影響啊，譬如中學生嗰度啊，喺個大字嗰度啊，喺個老師第一個有記錄嘅身亡嘅人啦，即係一個開端嚟嘅。咁唔知點解硬係認住，即係好奇怪有時。即係佢唔係第一個啦，即係好多文革嘅人相關人物，你話即係你都講嘅，出翻嚟去講一啲對於文革嘅諗法，其實我冇乜人會可能會控估到呢件事會點樣演變到點樣。 佢今次咧，我話俾你聽啦，即係我睇過佢嗰、那個即係翻去母校嘅嗰、那個所謂叫做反思道歉啦。你問我究竟係咪一個好徹底或者一個真誠嘅道歉咧？我唔覺得係嘅。首先就係、是、即係。佢對於辯仲雲呢一個慘案呢，其實佢冇直認，亦都其實佢喺近年，其實佢有好多好多機會，好多外國嘅傳媒或者即係啲歷史嘅即係探討裏面呢，都問過究竟佢有冇即係參與過，亦都佢多次都係否認佢係冇嘅。 OK， 咁呢、這個係好難以置信嘅。如果你問我呢，即係我睇過好多佢嘅即係好多同呢件事有關嘅書呢，佢可以話佢自己冇份呢，呢、這個我覺得佢係一個好不知所謂嘅人嚟嘅。佢今年都好老啦。 明白。 咁我唔知佢今次佢出嚟稍稍好似行前咗一步，做咗一個道歉，呢、這個係一個背後有冇一個有冇一個我哋唔知嘅目的啦。 是 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呢，你係冇辦法可以說服我話俾我聽，宋彬彬喺當年呢係冇做過呢件事嘅。第一就係乜嘢，即係我舉幾個我認為係好難說服我嘅嘢。第一，佢一個當時係一個十幾歲嘅年青人 ,ok, 中三中四到。佢上去幫你自己幻想一下，你切身處地諗下，如果你係佢，你喺天安門毛主席見八萬紅衛兵嘅時候，你上去幫佢帶個袖章， 萬人風呼， 毛主席幫你起咗個名叫松腰虎，咁你已經個人都上頭啦， 上晒 頭啦，係咪先？武力係可以解決一切啦。毛主席俾咗個令牌俾你，係可以去批鬥老師啦。OK。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一件事。仲有就係佢話佢冇參與到呢個呢，亦都係唔符合當時嗰個環境嘅。 冇可能㗎嘛。 我話俾你聽，喺嗱，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喺今時今日呢，我同你講，我同阿馮總理講，我話喂，我哋聽日呢約埋一齊啊，我哋走去老粒阿迪。OK， 咁你有三個選擇啦。第一，睇下先啊，你有一兩個選擇啦。第一就係你應承我，咁第二日就一齊去老笠啦。第二呢就係你去拒絕我啦。咁來應該即係大致上你係 yes or no 嘅啫。 但 係 喺文革嘅時候呢，唔係第三個就係、是、第三個選擇就係、是、我想講就係、是、第三個選擇你可能就係選擇就係、是、 匿埋。 係咪咁講？係啦，匿埋。我唔理你哋啦，嗱你哋我又当冇听过， 系 ，OK， 我唔参与你呢件 事，我做唔出老粒， 系啦，但系我话俾你听，我想话俾你听一样嘢系乜嘢咧？喺文革嘅时候咧，你冇得选择嘅，你一系就选择做一个被迫害嗰个人， 明白 ？OK， 系， 然之后咧一系就选择咧参与一齐迫害嗰个人， 系咯？ 你知唔知喺文革嘅时候，如果喺学校啊？大家話一齊去迫害去批鬥個老師，你話屌唔撚關我事啊、我唔撚理你哋啊，我冇立場嘅， 咁即係 你 懶係 咩？我衝立嘅，係啊，你哋自己去啦，你俾人鬥撚埋你啊， 係啊， 沒有可以冇立場嘅，即係一係你就一係即係 一鬥人， 你啲學生就同你講，唔係你啲同學就同你講啦，一係你就陪我一齊鬥佢。 因為你係鬥我， 係啦， 即係咁撚樣。咁、所以冇得你選擇嘅，係冇可能冇參與嘅。我想話俾你聽， 係。 咁所以佢係冇撚得難辭其咎啊。唔係，但係我諗佢係。佢又唔撚敢講嘅，因為佢認嘅時候 就，好似咁講咯，就如果一個人認曬出嚟，就可能會成個虛幻嘅神壇拉曬落嚟咯。 係啊，仲有鄧融係主角嚟噶，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諗鄧融都好驚噶，即係佢宋彬彬翻嚟咧，咁就呢個其實影響 係。喂，咁其實佢出嚟之後，我即係譬如先你講你嘅反應啦，咁你有冇留意到啊？即係其他嗰啲報章雜誌啊之類啊，或者係啲網民啊市民啊 少少啦。第一呢單嘢其實喺內地報道唔多啦。咁第二嘅就係、我睇過有啲報道嘅，就都係。居心何在嗰隻啦， 哦， 係啊， okay. 因為呢、這個即係我都話係有少少係冚咗阿習總一巴㗎嘛，咁所以即係我暫時嚟講睇到喺內地個報道就唔多啦，咁但係 其實唔敢報道住囉， 有報道過嘅， 唔敢即係唔好敢大事去， 係啊，但係變仲雲嗰單嘢就冇講咁多啦，因為近年嚟講呢，講真就即係我諗中央都想營造一種氣氛，就係話即係有㗎的，而且確真係有好多人係反思㗎、但係講真啦，即係喺呢兩一兩年特別睇得多呢，你唔發覺啲人係真係係有好徹底嘅反思啦、第一都係只係即係話為當年即係批鬥過啲向批鬥被批鬥過嘅人啊，做翻一啲即係道歉啊， 蘇聯咯咁樣。 但係啲具體嘅情況，你搞出人命啊，喂嗰啲嘢咧，冇人敢認嘅，暫時都係嘅。咁呢個我諗真係即係睇下點樣演變啦，有排等啦，同埋真係好難嘅，真係喺內地要大家真係要赤裸裸咁樣去面對呢一段歷史，我覺得係非常之困難。 仲有冇可能呢，即係其他一啲咁樣嘅重要人物 陸續有嚟嘅， 我都覺得係 一定有啦，即係唔會大佬點指呢、這個陳毅同埋呢個宋任窮嘅子女呢、大把咁、但係睇下我諗其實你可以揣摩下背後嘅目的嘅，咁如果你話背後即係有啲乜嘢目的，咁我哋又唔知啦。咁我諗陸續嘅，但係相信陸續係有嚟嘅。咁仲有就係民間啦，其實民間不斷都都呢一兩年都有好多係即係走出嚟去反思返啦。咁同埋仲有其實就係啲所謂叫自由學者啦、即係今時今日譬如北島呢啲啦。咁即係但個問題就係睇大家嗰個反思嘅程度係去到邊度嘅。係呀。 好啊， 讲住咁多先啦，因为呢间事件其实系好值得大家继续即系跟进落去嘅、 又或者有啲网友即系、其实而家就发觉越嚟越多识嘅朋友嘅父母或者系在上一两代系听过事或者经历过啦，咁、其实啲网友又可以喺 group 度分享一下。 系啊，咁同埋最后讲一句啦，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嘅香港嘅年轻人都好适合去睇下文革呢一段历史啦、因为喺我眼中其实实实在在啦。有多香港嘅年青人其實今時今日都係好紅衛兵 feel 嘅， 明白？ 咁即係有塊鏡子俾你照下，咁會好啲嘅嚇，咁即係幫助到你再繼續即係思考多政治上嘅事情。好啦，咁今晚時間差唔多咯，又搞到好嘢。咁最後就送埋即係發夢王大霧大。力險嘅最後一隻歌，其實我玩成日碟嘅歌我都好鍾意，咁所以都好難揀㗎，咁最後一隻係一隻好舒服好舒服嘅歌，咁係 Rock Valley 嘅一隻叫 The Wolves and the Ravens， 咁送埋俾大家啦，咁下個禮拜嘅北上文到返嚟 好，拜拜 拜拜。 In the morning by the sea, as the fog clears from the sand,Have no money in my hand, have no home, I have no land. But it doesn't trouble me as I lay beside the fire. I am easy to inspire. There is little I require. I wasn't yours and you weren't mine.I've wished from time to time we had found a common ground. Your